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李自成在洛阳杀了福王，这一消息在北京激起了轩然大波，而湖北的张献忠也不安分，攻陷了襄阳，并且杀了襄王。督军杨嗣昌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今天是2月30日，杨嗣昌来到湖北沙市已经3天了。沙市在当时虽然只是荆州的一个市镇，却是商业繁盛，在全国都颇有名气。清初曾有人这样写道：列巷99条，每行占一巷，舟车浮凑，繁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因为沙市在明末是这般的富裕和繁华，物资供应不愁，所以杨嗣昌将他的都师行辕设在沙市的徐园，也就是徐家花园。他当时只知道襄阳失守，襄王被杀，而对于洛阳失陷的消息还是得自传闻，半信半疑。关于襄阳失陷的报告是在出了三峡的船上得到的。猛如虎在黄陵城的惨败已经使杨嗣昌在精神上大受挫折。接到襄阳失守的报告，他对剿贼军事和自己的前途便完全陷入绝境。在接到襄阳的消息之前，左右的亲信们就常常看见他误坐舱中，或在静夜独立船头，有时垂头望着江流叹气。在入川的时候，他常常在处理军务之暇，同幕僚和亲客们站在船头指点江山，评论形胜，欣赏风景，谈笑风生。有时他还饮酒赋诗，叫幕僚和亲客们一韵奉和。而现如今，他几乎完全变了。同样的江山，同样的三峡奇景，却好像跟他毫无关系。出了三峡，得到襄阳的消息，他几乎不能自持。到沙市的时候，他的脸色十分的憔悴，左右亲信们都以为他已经病了。今天是他54岁的生日，行辕将吏照例替他准备了宴席祝寿，但只算是应个景，和去年在襄阳时候的盛况不能相比，更没有找戏班子唱戏和观祭歌舞等事。杨嗣昌已经有2天没吃饭了，勉强受将吏们拜贺，在宴席上坐了一阵。 宴席在音乐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他明白将领们的心情，在他临退出拜寿的节堂时，强打精神用沉重的声音说：自本都师受任以来，各位辛苦备尝，原欲立功荣行，效命朝廷，不义剿贼军事一再受挫，竟致襄阳失陷，襄王遇害，如此愤世实非始料所及，粮载惨淡经营，一旦付之东流，然皇上待我厚恩，我们当谋再举，以期后效，诸君切不可灰心绝望，坐视亡羊补牢之际，本都师愿与诸君共勉。杨嗣昌退回处理公务和睡觉的花厅中，平退左右，独坐岸边休息。他对自己刚才所讲的话并不相信，只是心上还存着一线非常渺茫的希望，因为他吩咐了不许有人来打扰他，所以这小小的庭院十分的寂静，只有一只小鸟偶尔落到树枝上啾啾几声。杨嗣昌想仔细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但是思绪纷乱，一会儿他想着皇上很可能马上就对他严加治罪，说不定来逮捕他的提旗已经出京了，一会儿他幻想着皇上必将来旨切责给他严厉的处分，一会儿他想着左良玉和贺人龙等大将的骄横跋扈不听调遣，而四川官绅如何百般抵制和破坏他的用兵方略，对他造谣攻击，一会儿他猜想目前朝廷上一定是议论哗然，纷纷地弹劾他糜费百万金钱剿贼溃败失陷藩王，他深知道几十年来朝野士大夫门户斗争的激烈情况，他的父亲就是在门户斗争中坐了多年的牢，至今死后仍在挨骂，而他自己也天天生活在门户斗争的风浪之中。他心里说，那些人们抓住这个机会，绝不会放我过山呐。他想到皇上对他的圣眷，觉得实在没有把握，不觉叹了口气，冲口而出：此来圣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何况今上的秉性脾气呀。杨嗣昌的声音很小，没有被在窗外侍候的仆人听见，几天来缺乏睡眠和两天的少进饮食，坐久了越发感到头晕目眩，精神十分的萎靡，他便走进里间合衣躺下，不觉朦胧入睡了。已经三更以后了，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突然来到，找万元吉，让杨山松坐下之后，万元吉轻轻地问：大公子不曾休息啊？山松回答道：监军大人，今晚让我如何能休息啊？万元吉又问：侍相大人服药以后情况如何呀？睡着了吗？山松答道：我刚才去看了看，情况不好，我很担心的。万元吉说：怎么，病势不轻？山松答道：不是，服过药以后病有点轻了，不再坐冷坐热了，可是万大人。万元吉闻听一惊，忙问：如何，师相有何言语？山松答道：他没有什么言语，听仆人说他有时坐在案前沉思，似乎想写点什么，但却一个字也没有， 有时他在屋中走来走去，走了很久，仆人进去劝他上床休息，他也不言语，挥手让仆人退出。问他要不要吃东西，他摇摇头。仆人送去了一碗银耳汤，放在案上，一直放得凉，他都不肯动一口。万大人，家言一生经过许多大事，从来没有像这个样子。我刚才亲自去劝他，走到窗外，听见他忽然小声叫道：“皇上，皇上！”我进去以后，他仿佛没有看到我，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劝他上床休息，我苦劝了好一阵，他才合衣上床。他心上的话没对我讲出一句，只是挥手让我退出去。万大人，于直真是为家大人的身体担心，这可怎么是好呢？万元吉闻听，心中就是一惊。自从他做了杨嗣昌的监军，从杨嗣昌的旧亲信当中封闻，前年杨嗣昌出京之时，皇帝在平台赐宴，后来皇上平退内臣，君臣单独密谈，声音很低，太监们但听见杨嗣昌曾说出来既知已死的数字。他今天常常想到这个问题，此时听了杨山松说的情形，实在让他不能放心。他问道：“我如今去劝一劝石相如何？”山松答道：“他刚刚合衣躺下，正在倦极欲睡，万大人不必去了。明天早晨，务请婉言劝解家言，速速打起精神，议定下一步的剿贼方略，为亡羊补牢之计。至于个人之事，只能静待皇命。据余之看，一则圣眷尚未全衰，二则封疆之事，皇上也早有动见。纵然……”万元吉不等杨山松说完，赶紧说道：“眼下最迫之事不是别的，而是请石相向皇上上书请罪。一则是本该如此，二则也为着对付满朝之中宵小之口，先占一个地步。”杨山松闻听，猛然就是一惊，顿然醒悟：“是是是，我竟然一时心乱，忘了如此大事。”万元吉答道：“我们应该今夜将史相请罪的书稿准备好，明早等他醒来，请他过目，立即善清拜发，万万不可耽误。”山松闻听答道：“是是是，那请谁起草？”万元吉沉默片刻，决定命仆人去将胡元谋从床上叫起来。这位胡元谋是杨嗣昌的心腹幕僚之一，下笔敏捷，深受杨嗣昌的敬重。过了没多久，胡元谋来到，万元吉把意思跟他一说，他说：“今晚我的心上也一直放着此事，只因史相有病，未曾说出，等待明日。既然监军大人吩咐，我马上就去起草。”万元吉说：“我同大公子今夜不睡觉了，坐在这里谈话，等阁下把稿子写成后，咱们再一起斟酌。”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已经打过四更了，开始听见了报晓的一声两声的鸡叫，随即远近的鸡叫声又多了起来，只是天色依然很暗，整个行园当中十分的寂静。因为杨嗣昌后半夜平安无事，万元吉和杨山松略觉放心。再过一阵儿，天色稍亮，杨山松就要去向父亲问安，万元吉也要去看看史相大人能不能主持贺硕，倘若不能，他自己就要代他主持。胡元谋匆匆进来，他带杨嗣昌向皇上请罪的书稿已经写成， 万元吉把书稿接到手里，一边看一边斟酌，频频点头。书稿看得一半，忽听小院当中有慌乱的脚步声跑来，边跑边叫，声音异乎寻常：“大公子，大公子！”杨山松和万元吉同时向院中惊问：“何事？何事惊慌？”事后杨四昌的家奴跑进来，跪在地上禀报杨四昌已经死了。万元吉和杨山松不暇细问，一起奔往杨四昌住的地方。胡元谋赶紧去叫醒史相的几位亲信幕僚跟着前去。杨山松跪在父亲的床前放声痛哭，不断地用头碰击着大床。万元吉的心中虽然十分的悲痛，流着眼泪，但却没有慌乱失措。他看见杨四昌的嘴角和鼻孔都有血迹，指甲发青，被褥凌乱，头发和枕头也略有些乱，断定他是服毒而死。死前曾经非常的痛苦，他可能吃的是砒霜。万元吉命奴仆赶快把史相嘴角和鼻孔的血迹擦干净，被褥和枕头整理好，向周围人吩咐说：“对外就说史相大人积劳成疾，一息病故，不要说是自尽。”又对服侍杨四昌的奴仆严厉吩咐，不许乱说。然后他才对杨山松说道：“大公子，此刻不是你哭的时候，赶快商量大事。”万元吉请胡元谋留下来寻找杨四昌的仪表和遗言，自己带着杨山松和杨四昌的几位亲信幕僚到另外一处房间中坐下。他命人将服侍杨四昌的家奴和在花厅小院值夜的军校叫来，先向家奴问道：“老爷死之前，你可一点都没察觉？”家奴跪在地上哭着回话：“奴才遵照老爷的吩咐离开老爷身边，以为老爷刚刚睡下不会有事，便回到下房，在灯下朦胧片刻，实不敢睡着，不想四更三点小人去看老爷，老爷就已经……”万元吉转向军校问：“你在院中值夜，难道没有听见动静？”军校跪在地上回答道：“回大人，在四更时候，小人偶然听见阁老大人的屋子里有一声呻吟，床上似有响动，可是随即就听不见了，所以只以为他在床上翻身，并不在意，不想……”万元吉心中明白，杨四昌早就怀着不成功则自尽的定念，所以在出川之时就已经准备好了砒霜，而且临死时不管如何的痛苦都不肯大声的呻唤。杨四昌对万元吉是有知遇之恩的，万元吉也深知杨四昌的处境，所以忽然禁不住就满眶热泪。但是万元吉忍了悲痛，对地上的军校和奴仆严厉地说：“阁老大人一息暴亡，关系非轻，你二人不曾小心侍候，罪不容诛。本监军顾念尔等平日尚无大过，暂免深究。只是你们对别人只说史相是夜间病故，不许说是自尽，倘若说错一个字，小心你们的狗命。下去吧。”军校和家奴叩头而出。杨山松哭着向大家问道：“家言尽摧国事，落得如此结果，事出非常，这可应该如何料理善后啊？”幕僚们都说出了一些想法，但是万元吉却不作声，分明这是在等待。又过了一阵，胡元谋来了，万元吉赶紧问道：“胡老爷，可曾找到？”胡元谋说：“ 各处找遍，未见石像，留有仪表和遗言。万元吉深深地叹了口气，对大家说：如石像这样大臣，临死之前应有仪表留下，也应给大公子留下遗言，对家世有所训示。给我留下遗言，只是处分行辕后事。他什么都没留下，也没给皇上留下仪表。四相大人临死之前的心情，我完全明白。如今有三件事必须急办。第一，请元谋兄代我拟一奏本，向皇上奏明都师傅臣在军中尽瘁国事，积劳成疾，不幸于昨夜病故，所留都师傅臣银印敕书一道，上方见一口，也以点清包封，恭送荆州府库中暂存。行辕中文武人员如何安置及其他善后事宜，另行奏陈。第二，都师傅臣银印敕书上方见均要包好封好，外备公文一件，明日派官员恭送荆州府衙门存库后旨处理。第三，在沙市上买一上好的棺木，将都师府臣装殓，但是暂不发丧，等候朝命。目前如此处理，各位以为然否？大家纷纷表示同意。万元吉将各事匆匆做了嘱咐，使各有专人负责，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吩咐在大厅前击鼓鸣钟，准备贺朝。他在仆人的服侍下匆匆梳洗，换上了七品文官朝服，走往前院大厅。在都师府臣的行辕中，五品六品的幕僚都有。万元吉虽然只是一个七品文官，但却位居监军，类似幕僚之长，位高权重。所以每当杨嗣昌因故不能主持贺硕礼时，都有监军代行，习以为常。在乐声中行礼之后，万元吉以沉痛的声音向众文武官员宣布夜间史相大人突然病故的消息。由于大部分文武官员都不住在徐家花园，所以这个消息对大家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有的人同杨嗣昌有相亲故旧情谊，有的跟随杨嗣昌多年，有的确实同情杨嗣昌两年辛劳尽忠国事，和那熊文灿绝不相同，不应该落此下场。一时之间纷纷落泪，甚至有不少人哭了起来。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听到杨嗣昌的死讯，崇祯很是震惊，但他还来不及处理杨嗣昌的事情，锦州又有紧急军情传来，崇祯希望洪承畴赶快出关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会听命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